唱起那首歌。 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到庭两面，还记得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面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美点，从主观照印露台拆散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月半显圆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，得空想到眷恋。

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山川 成了借口，只能那么脆弱，在这多事之秋，只能那么脆弱，在这多事之秋。 Yeah.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锦春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想太多，也许是我纵容你太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气 baby。 也许是我总想太多，也许是我纵容你太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说一句天真的话语，我不切实际的承诺，你就会知道肉麻没有错，不过是温暖的小动作，永无止境的肉傻了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。记在那天真的话语，兑现不实际的承诺，我相信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那是笨蛋干的活，那都是无聊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却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泥里的刹那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, I'm in